锵锵三人行，哎，又是一年即将过去啊！啊， 一眨眼， 你是不是现在觉得时间飞呀，越来越快？ 都有这个说法嘛，我最老嘛，这里年纪越大，时间过得越快，而且是不仅是快慢，你看时间的坐标不一样，可能我心态比较老。一过了50岁以前，心里还想要看前面还有什么要做要做要做，而且过了50岁，好像看看没有了，后面的时间没有了，是要总结的时候了。把以前50多岁以前呢没有做的事情，像写小说也好，有机会拍电影、编剧什么，都想把事情了了。这种心态啊，时间不一样。 文道呢？你觉得2016年？ 没有，我觉得刚才佳慧说那个很有意思。因为你看，说的是50岁前想的是我未来还要做什么，还要做什么。50岁之后想的就是把之前没做的东西做个结尾吧，把它做出来吧。其实最后的结局是一样的，都是做了些什么。但是只不过50岁前你是觉得，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是真正做出来可能是50岁后。你比如说佳慧写小说，我听他说了十几年了，然后那到了什么时候写？就50岁。这时候就要写出来了， 终于虎头蛇尾的写完了龙头凤尾， 对不对？所以很奇特，就是你可能你很多这辈子一直想做的东西，说不定真的就是到你开始感觉要替自己要收一收尾的时候才能做得出来。 那你们还都是有追求的人，我没有觉得我这辈子想做什么，我就觉得我希望我能够过得那个快活。 你过了50了吗？ 明年了 你可能过了50想法会不一样。 那天这个陈丹青老师不是来吗？以一个过来人的语气跟我传经啊，就是说哎，这个你现在那个千万不用担心啊，我跟你说50岁之后就是马上你40多岁的时候啊，身体会过一个坎儿， 对， 就会种种不适应，就所谓中年危机。他说你知道一过50马上身体能好10年，你就跟年轻人一样啊，就是 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所以你看他现在那个秃头锃光瓦亮，你知道吗？还有第二春。所以咱们还是要这个对2017有希望。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我是没心没肺的，就是天天做节目的人是没有记忆的人。 对， 这个你有意思吧？ 是， 我的很多朋友都发现我这点很奇怪。 我完全赞成。 就比如说文涛这个人，就是说比如说今天说你们录锵锵完了就待会儿吃晚饭去吧，说刚才你们说什么了，我想5分钟我才能想起来，有时候就想不起来，就是完全就是空白。后来他们讲啊，天天做新闻的人就犹如今天信息量越大，你这个上网你看得越多，你忘得越快。 说的完全同意，就等于像我做跟介绍书相关的东西，我差不多每年都会受到一些邀请，说来讲讲今年看了什么书啊，今年推荐哪些书。我过去6、7年我全部都拒绝掉推掉所有这些活动，是为什么？因为我想不起来。 对， 我真的是想不起来。因为第一，你我看书的话那是古今中外尽量砸着看，但就算有时候去年看的时候我会忘记这是去年的书。 对， 太容易了。包括做时事评论叫你年度总结，我是要花好一番功夫才想出来，那我觉得这太花时间了。所以我现在你比如说今天说要来总结，我是不知道怎么总结的，哎，我会忘记的。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记者采访就爱问说，哎，今年的节目里边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集？ 哪记得？ 我说就是今天这一集。 真的是 你就是完全忘记了，而且呢就是连这个流年，你比如一说2016，他们说这个快过去了，你回顾一下，我觉得什么都想不起来，好像是发生了很多。我觉得，哎，咱从情绪上讲吧，我觉得2016，我好像在个人情绪上比平常的年份啊比较多这个惊涛骇浪，就是惊涛骇浪的这么一年。 是吗？ 对。 你说情绪还是你的经历？ 当然跟经历有关，但是实际上引起来的这个情绪状，你看我记得情绪。比如说某一年我记得过得特点儿背，你知道吗？就头头碰着黑，这个我有印象。但是你说那年流行过什么，又发生了什么，我需要提醒。哎，所以我可以给你们提醒一下，你有时候看见一些个信息也许能够勾勒出来你2016年的记忆，你可以看看。你看这是新周刊评出来的年度汉字，刷刷刷刷刷，是吧？说 人人都是刷一代啊，刷微博，刷微信，刷淘宝，刷外卖，刷网剧，刷直播，刷票房，刷流量，我刷故我在，这是他的一个年度汉字啊。然后你再看下边，你看这是刷刷屏，现在就是全民刷。然后你再看这个2016年有人词典里出来一个概念叫后真相时代，说后真相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人们认为情绪比真相更大，就是甚至情绪决定真相。然后你再看下边，这个是宝宝，哎，宝宝心里苦啊，就是哎，对，再看，这都是今年发生的事儿。这记得吗？今年玩过一种抓妖怪啊，是吧？抓妖怪的这个手游啊，香港人有时候就撞树上了。这个是流行话题，葛优躺，葛优躺，北京瘫，北京蹲什么的，葛优躺。然后你再看。这个是今年的，这个也是 Papi 酱嘛， Papi 酱不是去年的吗？ 但是今年出了一些事儿，比如说跟罗胖什么的1200万投资啊，什么广告卖了2000万呢、这个 Papi 酱的出路在哪里啊、哎，又被广电总局好像警戒啊什么的。再看这是思聪少爷啊，这也是网红，这就表示也都是今年的一些流行词啊。再看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对， 想起来吗？ 洪荒之力嘛， 洪荒之力， 表情 傅园慧， 哎，来看，然后今年也有一些语言上又有新的变化，新的革新。今年流行词儿除了什么老司机啊，还有一个就是全都是套路，全都是套路。再往下看，这也是今年这个王健林说出来的， 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他一个亿， 对，先定一个小目标，挣他一个亿。来，你再看。这个还有吗？哎，就没有了。王健林怎么肚子出来啊？那手啊、想起来一点没有？ 没有，我每年到这个时候有个工具能够帮助自己的，就是微博嘛。有时候会真的会忘记，因为我像文道一样，有时候会有一些媒体朋友啊来说，哎，你总结一下吧，个人的也好，年度看的书、电影啊都好，那都忘记了，然后就微博就这样看，所以。自己发的微博 哦，那等于是你的日记，是不是？你等于回顾一年的日记 啊，看看，而且图片你看，哎，真的，我今年啊，也是因为这样要评点的盘点的理由，就再重看自己这一年的微博，都忘了，完全都啊，我去过这里吗？我今年5月真的在开车在河掌村吗？啊，完全忘了，转头就忘了。可是那东西很好。你的记忆啊，其实不是忘了，你是我们都知道被其他的记忆来掩盖， 盖住了， 或者说把它先、因为某些理由把它放在大脑的某个点，然后重新召唤起来也好。像我今年其中一个有意思的盆点啊，就是台湾的媒体打来嘛，找两岸三地的人来谈来选年度关键字，然后呢，他们选了一个，然后还票选给网民票选。结果出来了，可是我觉得都比不上我选的那个好，更准确。 你选的什么？ 啊，先说他们选出来是什么？好像专家评选出来是一个苦，痛苦的苦，就说很苦啊，特别在台湾啊，很痛苦，生活指数、工作不好，什么政治变动哈、然后那个网民呢选出来就是变迁的变 ，change 改变的变。就是苦跟变， 这俩字儿都是年年都可以的。 没错啊，那我选的字最好。可是我后来也后悔了，还可以更好的。我选的是什么？更准确的裂，分裂的裂，裂开的裂，爆裂的裂。 哎，不错哦， 我觉得很好。就香港，我们都知道那种紧张的情况哈、 美国也是啊，因为大选造成人员的分裂。 英国脱欧啊， 英国脱欧，对对对， 裂啊，然后台湾啊，两岸的紧张啊，等等哈、那种裂。那我后来在想呢，假如给我重选呢，还除了裂以外呢，可能有一个字可能更适合的是什么？崩盘的崩， 崩裂 ，崩裂其实也相关的、崩解，因为那更要看宏观了。全世界，你看现在全世界，意大利什么总理下台，南韩的什么 朴槿惠， 对朴槿惠，那台湾乱七八糟，国民党崩盘哈、等等。那我觉得说崩哈、然后这样随着这个领导的崩盘哈、然后人的信心嘛，对于比方说印度。的钱可以一夜之间说你对不起、那个纸币作废不能用等等，完全没有信心了。然后我觉得裂 或是帮才是最好的，可是没有用啊，曲高和寡，没人投我一票，结果是变更苦，都不好， 太俗了这俩。 对啊，对啊， 对，太还是崩和裂。文道认同哪个？ 我觉得崩跟裂都很好啊。不过我坦白讲，我很少想这种事儿，就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丧失掉，我可能比你还严重。我是丧失掉那种年度时间感的人， 所以 我过去这么多年来，我是一个，因为我没有，首先人家跟我说今天礼拜几，我是不知道的，因为对我来讲，我每天都一样。然后今天是过年了，我也不知道。我是一个圣诞节，我所有的大家放假的日子，对我来讲，我都是正常的一个轨道继续在走，所以我完全没有这个感觉。那么，而且我特别不会。年度回顾、月底回顾，我们做，除非我们是商务，我们要做计划案或怎么样，要不然的话，我根本没有机会去想这个事儿。因为我一想，我总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想，因为我不是记性不好、太不好的人，只是我觉得所有这些事情，今年到底重不重要？今年是个怎么回事？这个可能得必须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或者要再过一段日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不会记得，也许2003年是改变我们全世界人类的一天，但2001年，那么2003年那一年的年底回顾，绝对不会回顾到这件事儿。那是什么事儿？是谷歌创办。就很多时候往往是这个样子，你没有个 hindsight， 你看不出来那个东西。或者我们今天觉得这事儿太重要。比如说葛优躺太重要，你明年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了。 不是，这里面啊，我觉得从我这个聊天节目主持人的角度看，也有一种观察，就是啊，所有的都是扯淡，都是语言的游戏，甚至我可以说那都是个骗局，一切的有所言说是因为无聊。就像我们这种节目，为什么你天天要找个话题出来谈？因为你无聊，因为无聊，所以你才更要聊。那你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咱们会觉得太多了，人本来没必要讲那么多的。可是我现在发现呢，长达几个小时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聊天，大家在干什么？其实是为了聊而聊，朋友在一起就是要聊天。聊天呢，要拿出一些东西聊，拿什么东西聊呢？拿吸引人感官的东西聊。什么东西吸引人感官吗？你看，崩啊，裂呀、啊，全在里头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他们讲这个什么刷刷刷呀，刷刷刷呀，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从众的行为。你看啊，我现在反而有时候是觉得啊，个人的空间呢越来越少。但并不见得是你自己的选择，好像咱们谁被拉进了这么一个网里。我觉得过去啊，通讯工具不发达的时候，咱们共同的东西没有今天这么多。比方说我自己在屋里看的书跟你在屋里看的书可能都完全不一样。但是现在你看这个刷刷刷呀，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你今天讲一个话题，朋友之间呢就都不用说了，所有的人都看了这篇文章，比如说王朔、冯小刚的恩恩怨怨，什么10万加、100万加，是哎，其实我讨厌的是俗气，就是说桌桌聊的都是这些事儿。有时候甚至我说实在的，我会觉得有一种替人类屈辱，就是凭什么那些话题，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凭什么我们每个人珍贵的生命、珍贵的时间要充斥在聊一个共同的？啊，谁出轨了？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不服，你知道吗？ 这个我倒觉得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情况跟你讲的相反。你觉得我们过去是活在一个大家彼此没有那么多共同的事情的世界，今天好像比较共同一点，不一定。我觉得是反过来，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是一个大众传媒主导的世界，我们所有人都会在大陆都会看中央台，都会看新闻联播。在香港大家都看 TVB， 然后看报纸，就算报纸立场再怎么样，报的东西差不多，或者就算立场不一样，你这个人这份报几十万，那份报几十万，还是有几十万人在看一样的东西。但是当今天大家是用朋友圈，是用脸书来看东西，我们反而是裂开了，那就家伙讲那个裂了，真的是，是我们所有讯息来源都不一样。所以在美国，有的人坚信希拉里参与了 儿童买卖的事情，那是他们的圈子的事。另一边坚信三 K 党全是特朗普出钱支持的，那是他们看到的事实。两边是互老死不相往来。 这就是我刚才讲嘛，现在有一个词儿叫后真相时代。 是啊，虽然那真相不重要，那为什么？就是因为真相，我们过去会假设那是一个，就是这是个桌子一样，谁来说它都是个桌子。但是今天你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圈子，就可能说这绝对不是个桌子，这是个椅子。 就不同的心情决定不同的真相。 对啊，所以今天反而是更裂开了，更没有共同的东西了。而这个时候，我反而看到过去有所谓共同东西的好处是什么？我举个例子，所谓的共同话题，或者是我们共同都会谈的一件事，它对人类是很重要的，它能够形成某种共同的感受、共同的价值观。透过谈这个事情，我们会谈出一个方向，然后我们把久而久之那个事情，如果够经典，它成为一个范例，那个范例包含的教训是能传下去的。比如说我举例子，我们上课就知道，你们家会当老师的人对这个会特别敏感，上课你要教书，你要跟学生讲一件事儿，你常常说好，我举个例子。你举什么例子呢？你会举一个例子你认为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那个事情表达的教训或什么东西也是大家模模糊糊知道，你才能拿来的举例嘛，对不对？但今天教书最难的是什么？就是例子不好找。一来有代沟问题，这个岁数的人你认为大家都该知道的，对年轻人来讲不一定。而年轻人是不是表示同样都是年轻人，是不是都知道一件事儿，也都不一定。就整个社会是裂开了。那么所以你今天上课例子是不好举的，那就是因为我们社会也没有一个势力能够把我们连接起来。你比如说像王宝强这种八卦事件，我常讲八卦事件其实是很好的道德教育，就是大家在谈的时候，我们再次集体的去肯定了我们大家都讨厌所谓小三，家庭制度是要维护的，一夫一妻制是正确的，然后一个人为了钱去怎么样那是错的。我们透过集体的八卦来再次肯定我们集体都相信的一种道德观念。 所以我就说这个宝宝心里苦啊，我就说我今年有一个发现，有一个感悟，就是说为什么全民名人这些八卦呀、啊、我就说把名人八卦就是这个时代的样板戏。其实你觉得是无比丰富，我现在觉得这个时代也可以无比贫乏和单调。这 就来来去去那几样。 我们当年在这个四人帮那个时候，全国电影院来来回回放的就是八个样板戏， 没错， 拍成的电影没有别的选择，一遍遍的看八个样板戏，你觉得够贫乏够单调吧？可是今天呢，我看这些个风风云云，对吧？不是王宝强啊，就是林丹呐、啊，换汤不换药吧。但是呢，就是个样板戏。一年下来你们聊天充斥着你们的精神空间的还是这几大样， 其实就八大样，就是劈腿、 劈腿 啊、然后 母女对， 然后这个兄弟翻墙翻脸 兄弟翻脸， 对，来来去去那八大样。 对 对, 对，就是实际上有何其贫乏和单调。 这个我们当然都对也都没错，因为里面的太丰富了，太丰富。因为我们当然都关心裂开哈，所谓的部落化，对吧？你相信什么，爱干什么，一个部落，你一个部落，老死不往来，不互通。可是当然要回到你的社会现实，那个东西，比方说刷刷刷刷刷啊，对于谁来说是一个工具，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对于一个农村里面的一个男的还是女的，有没有钱，家里哪个环境哈、对它的意义完全不一样的。像我们刚说什么八大样板戏里面哈，可是我认识很多香港年轻人啊，他们那个除了这个他们也看这个，可是除了这个以外他们世界开了好多了、开了好多了，种种的知识，种种的眼界，完全不必被这些所谓的意见领袖去主导了、甚至他们还是会看意见领袖的，比方说梁文道、你讲什么，他在可能肯定受你影响的同时呢，他也可以反驳你、或者说因为你他有他的意见也跟别人来辩论、他的世界就打开了、那个让他没有孤立的感觉。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当然有好的，可以很专注，可以互通一些东西哈、可是有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世界大家想法嗜好什么太不一样了，以前那种强烈的孤立感啊， 其实很重要的，很影响很严重的。对于特别年轻人来说，我那个年代我不晓得你们，我十多岁的时候最强烈的感觉，你让我去回顾，这是孤立感。好像我喜欢的文学，喜欢读台湾的谁谁谁，在我香港周遭没有找到人啊。当你孤立的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容易让你走不下去的，你的路放弃了。可是有了网络这个东西，哎，没关系啊，我朋友不喜欢陈映真，不喜欢谁谁谁，可是我在台湾的网友喜欢啊，我在北京的网友喜欢啊，我在美国 Seattle 的会有一个网友喜欢，我们会讨论啊，他们也给我增长了，开展了眼界，那让我有能力有意志走下去，走出有可能走出一条路。我觉得要从比较弱势的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工具，因为坦白讲，我们说哎呀，看来看去那些样板戏我们不稀罕，我们可以还可以去买古董，可以看书，可以看电影，哎，对于好多人来说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机会，也没有那种 support 心理的资源，所以那个就是很好的工具。 不是，而且你知道，就是说现在只能聊这个了，这个就是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是，你比如说啊，在某个年代以前，那么虔诚的信徒们，他们在这里可能在聊耶稣之爱，他们有他们一个聊的东西，对吧？我们过去呢，可能聊的是向毛主席保证，怎么聊的，都有一个经常性的话题。比如说，直到现在，我这个比我岁数还大一点的人们，在这儿一讲，那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是吧，中南海如何如何，对，他有一个的模式的，老聊这个。但是你看今天的人们，我现在发现啊，我在一些个年轻人身上观察到啊，必须名人得八卦，因为啊，他们说起名人来啊，就跟说他们邻居一样。这个是我观察到的跟我特别大的一个距离，就是比如说我就发现他们讲小 S， 讲这个什么蔡康永，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当我讲起成龙的时候，我认为他是离我很远的一个人，你知道吗？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啊，他对这些综艺节目上的言谈和梗啊了若指掌，这就是他的交际语言。你如果不聊小 S 昨天在家里做了个什么面膜，你如果是闺蜜，那你可能就没法接话茬，你这他是这么名人，就像是他的身边的一个人， 天涯若比邻， 哎，真的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在这儿这个假装这个操心人类未来嘛，那么我也就有，我过去学过一个东西，我们当时学马克思，老师跟我们讲马克思讲历史都是螺旋性，螺旋就又轮回，但是它是螺旋的上升式发展，所以说呢，我一直记得一个词儿叫原始共产主义，说比如猿猴的时候你们就是母系氏族，那时候猴们就是原始共产主义，但是早晚有一天呢，咱们得走到那个高级的共产主义，我今天看呢也可能不会上升，就是原地打转。我现在就觉得就像你说的圈子，这个互联网社交媒体圈子，不同圈子之间呢可以完全拉黑的，没有共同语言的，甚至没有共同认定的事实，就像文道说的这个所谓后真相时代，就连对于事实真相圈子都不同了，情感不同了，我们认知不同。我就觉得啊，这个将来未来会不会又回到那种部落型的社会？ 会啊，我觉得很有可能， 就咱们会回到当初，就那种就越来越分离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后真相时代，就是说情绪代替真相了。你就注意到今年以来的文化上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啊，把一个明明是灰色的宽容度很高的世界，非要说成是黑白分明的水火不容的世界，这样就能得到最大的叫好和流量。远的如特朗普，近的如他们讲的很多微信公众号的写法，你知道几百万的人受这种文风的影响，就你，而且这吻合了网络上这种啊，要不就打死你，要不就捧死你，就是人们越来越习惯这种非黑即白，你死我活，这都让我感觉到要回去啊。它不是走向一个更文明、更宽容、更慈悲的未来啊。 很难说，我觉得这个我还很难讲，将来是不是原地打转，是不是回到过去？我只能觉得，就因为我很久以前我也说我们社会的部落化之中，但是部落化是否表示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么下去，也不一定，就等于 很多人认为未来的讯息来源肯定都是脸书的群体、微信的群体。